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不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闲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桂叶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蓄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刘表的大公子刘琦向诸葛亮求计，以便摆脱蔡氏的加害。诸葛亮本不想牵连进他们内部的争斗，可是禁不住刘琦的反复请求，无奈之下只好给他讲起了战国时期晋国重耳在外而生，申生在内而亡的典故。正说到了申生和重耳的父亲晋献公得到了骊姬、少姬两位美女带回了宫中，那么这两个女子得到晋献公的宠爱之后，又会给申生和重耳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晋献公不打了，把这两个美人带回来了，两个夫人，晋献公爱呀。晋献公岁数不小了，左手搂着骊姬，右手理着少姬，啊，就天天跟这两个女人在一块儿，啊，咱们说不说废话？七年之后，也就是晋献公在位12年，骊姬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奚齐，少姬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卓子，啊，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卓子，那仨咱们就不说了。打生下这孩子之后，晋献公爱这儿子就爱他妈，爱他妈就爱这儿子，啊。原来呢，晋国的省国都在哪儿？在曲沃。结果呢，就为了这骊姬，为了他这儿子，就在绛县，就是现在的绛县的绛地，又盖了一座新城。他就带着骊姬、少姬这两个儿子呢，就住在绛这个地方。那么曲沃呢，有他们晋国的祖庙、宗祠都在曲沃呢，那是老的都城。后来呢，他就琢磨，我要跟着骊姬、少姬在这儿带着孩子住，这孩子怎么办呢？他就跟大家伙商量，大家伙也知道他喜欢骊姬，就给他出主意，他就把公子申生派到曲沃了，你替我镇守这旧的国都曲沃。把重耳派到哪儿呢？派到蒲地，就蒲公英那蒲字。把夷吾呢，就派到曲地。那么重耳这地方挨着秦国，夷吾这曲地呢挨着敌国。这敌国呢是重耳跟夷吾的姥姥家，他们俩的母亲是亲姐俩，是胡家之女。把这仨公子全支出去了，骊姬心里很踏实。您想想，这男人爱这女人，这小二吧，甭管小三儿小四儿的吧，是吧？生了孩子，总惦念把这产业，我这美国的豪宅啊，澳大利亚的豪宅啊，我移到这个女人身上。现在不是也是吗？啊，也是这么样的事儿。 所以呢，从晋献公的心理想法就是想把申生废掉，将来这国君给骊姬生这儿子奚齐。骊姬明白不明白？骊姬明白。骊姬愿意不愿意？骊姬愿意。但是骊姬这个女人相当厉害，她有心计，她不能轻易的枕边谗言说得了，你把申生给杀了吧，你把申生给废了吧，立我的儿子吧。那晋献公就不干了，国人也不干，因为申生的名誉太好了。他越不说呢，这晋献公也疼他，晋献公越爱他呢，越想达到这个目的啊。有一天呢，晋献公就搂着骊姬跟骊姬说，说我呀想把申生废了，将来立你的儿子奚齐为晋国的国君，将来我有个百年之后呢，你儿子是国君，你就享福了。要按说一般的女人就答应了，行啊，你把这豪宅也给我，汽车也给我，是吧，把那折子都给我，什么三亿五亿的都给我，这太露馅了啊。骊姬谁愿意把自己的美好的形象树立在晋献公的头脑当中，不成，你可不能这么办。谁不知道申生贤惠啊，谁不知道申生得到民人的爱戴啊，文武官员都喜欢申生。你要是为我，为我的儿子，你要把申生废掉了，我不能落这骂名。你要真这么办，你先把我杀了。嘿，这样大度的女人，晋献公心花怒放。哎呀，你说我把国君给他儿子他都不干，非得把他杀了，我不杀你爱还爱不过来呢。第一条计策成功了，但是呢他的目的没达到。他达到目的是先树立好美好的形象，然后你再慢慢的按照我的计策走。骊姬跟少姬不但聪明，不但好看，而且读文断字，有些出写国策的主意给晋献公出主意，晋献公一听还真不错，所以晋献公越来越喜欢这姐俩。时间长了呢，因为蒲地跟屈地呢离着国都远，常回来的是谁？常回来是申生，因为申生在曲沃，曲沃是祖宗立的地方，老的国都啊，这个祖宗的牌位宗庙都在这儿，所以他有的是得请示国君，他经常得回到将来见自己的父亲。老回来老回来，给骊姬可就有主意了。有一天晋献公出去打猎了，申生回来了，看望父亲，看望父亲就得拜见母亲，现在也得管骊姬叫母亲。等申生拜见完了，申生走了，晋献公打完猎回来了，一看一进门，骊姬那儿哭呢，啊，眼泪一对一对往下掉，啊，脸色也不好看，你怎么了？你还回来呀？没事老打猎去，怎么了？你问问你儿子去吧，你儿子跟我说话言语怎么了？男人好吃醋，申生对你怎么了？对我动手动脚的，他调戏我。晋献公生气了，好啊，我把他杀了。您别气，他调戏你我还不杀的。晋献公反过来想，我这儿子申生不至于，老实巴交的，多大了，谁不知道我这儿子申生又孝顺又老实又知书又达理，这里头有什么毛病吗？我说你是不是喝多了呀，你这胡言乱语的。哎呦，您要不信呢，大王这么办，申生还没走呢，明天我约他上后花园逛过去，您在那后花园的楼上瞧瞧，您瞧瞧申生他对我怎么样，如果我要说错了话您把我杀了，如果是申生调戏我，那就看您怎么办。晋献公呢也确实想知道，一个想知道儿子申生怎么办，另外一个他这么爱的女人他不愿意别人调戏。第二天老早老早，晋献公就到后花园，在这楼上往这一坐，有人伺候着，往下瞧着，他能瞧得见楼下，楼下瞧不见他。这骊姬给自个儿梳妆啊，这脑袋上平常的得抹半斤油是吧，现在呢就把这一瓶蜂蜜呢拿来了，呵，这头抹啊，把这蜂蜜都抹圆了，插花带朵，嘿，这脑袋又香又好看。出来了，申生来见他呀，伺候骊姬的这些侍女说，夫人已然上后花园了，请您后花园去见。申生不敢违背母亲的命令，撒腿就往后花园跑。等跑到这一看可坏了，您想他一脑袋蜂蜜，那蜜蜂那干脆甭上花上采蜜，这现成的蜜干嘛不采啊，这蜜蜂嗡嗡嗡嗡嗡就奔着骊姬脑袋来了。申生这么一看又可不能给捉了，啪过去就轰这蜜蜂。晋献公一看正好看见，刚追过来， 这手都上去了，就调戏。他哪看见在蜜蜂里那么远，他就看见咱俩拿着大袖子，呵，就奔着丽姬这扑，丽姬的撒腿就跑。他跑呢，这申生就追，这明摆着调戏。他一边跑呢，这丽姬聪明，叭叭叭就把这花啊、朵啊、这尖簪子就往地下扔。这申生就给捡，哎呦，公子，你得给我插上，你得给我插上，这就插，越看越像，越看越像，把金献公气坏了。这就是丽姬使用的蜜蜂计，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申生走了，把金献公气坏了，回到屋中，我非杀他不可。您别杀他，您要把他给杀了，传到外人耳朵里，家丑不可外扬啊！您可不能杀他，您杀了他对您没好处。得了，我忍了这口气吧。呵，这形象不但美丽了，而且高大了，而且伟大了。家丑不可外扬，我这夫人为了我家，为了我们晋国国君的家事，他忍了这口气了。我儿子调戏他，他都不说话了。所以说丽姬这个人呐、这个女人比较厉害。等申生回去了，一次一次一次，什么时候了？丽姬的儿子长到九岁了，也就是晋献公在位21年了。他一看晋献公的身体可不能再耗着了，再耗着将来他一咽气，这国君是申生的，我儿子可就没份了。他想主意了，这天呢，他就跟晋献公说，昨天我做了一梦，梦见谁了？梦见呢，申生的母亲齐姜了。齐姜说呀，他又冷又饿呀，您可得想想办法。晋献公呢，在第二天朝堂会议的时候，就跟文武官员说：“说我的夫人丽姬梦见申生的母亲齐姜了，齐姜跟他要吃的，要衣裳，这怎么办？”丽姬呢，已然把这文武官员买通了不少了。再说这文武官员谁也不傻呀。自从他们搬到绛，把申生弄到曲窝，重耳弄到蒲地，夷吾弄到曲地，大家伙就明白了，这就疏远申生跟晋献公之间的关系。慢慢慢慢的，申生废掉，就得立奚齐为世子了。大家伙心知肚明。有人呢就替丽姬说话，说既然是这样的，齐姜呢是世子申生的母亲，而且世子申生又在曲窝，又在故都，您就告诉申生，让他祭奠祭奠他的母亲。这话呢，有人传令传旨，就传到了曲窝，申生就知道了。祭奠生母义不容辞啊，焚香跪倒啊，摆上干鲜果品呐、摆上肉啊，啊，这肉叫什么呢？这肉叫建作。那时候有规矩，给先人摆上这肉，摆完了之后拿下来，活着的人给吃了。等祭奠完齐姜之后，手下人就跟申生说：“世子啊，您还有父亲呢，您应当把这块肉呢送给您的国君吃，才算敬父之礼。”申生很老实，就派人呢把这块肉，祭奠他母亲这块肉呢，就送到绛，送到宫中，给他父亲晋献公送来。晋献公干嘛去了？又打猎去了。丽姬一看，这可是好机会，计策就成了，就把这剧毒的毒药就倒到这酒跟肉里了。晋献公打猎回来了，一看见这酒肉正饿着呢，嘿，你儿子孝顺啊，世子纪念齐姜夫人之后送来的，那我可得吃，我可得喝。慢着，外来之物不能随便用，不是外来的，我儿子呀。那你这酒也应该先祭奠先人呢。好啊，你说丽姬都会说话，倒上一杯酒，晋献公拿起来往地下这么一泼，祭奠先人，这地唰的一下，好家伙，就砖都起来了，可把晋献公吓坏了。来人呐，带条狗来。手下人拉进一条狗来，立即把这菜往地一倒，把这肉往地一倒，这狗一吃七窍流血死了。立即坐这不原因，晋献公这么一看，这是申生送来的，没错啊。好啊，申生，你得等我死了你再继位啊，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谋害生父，杀。这回丽姬不劝了， 建功传下命令，先把申生的老师杜元款杀了，然后命人到曲窝去杀申生。手下人替申生不公啊，说世子您赶紧走吧，您赶紧去申辩一下吧，国君不是糊涂人，他听着别人进的谗言，您要分辨自己，自己没有这心，确实是别人可能在这里边下了毒了。申生一摇头说我不去，我即便冤死我也不去。那跟您直说吧，就是利基下的毒，我知道。申生说我明明白白知道利基下的毒，他要害我，让我的父亲立他的儿子西岐，立我的兄弟为世子，可有意见？我的父亲可以离开我，但是我的父亲离不开利基，有利基他高兴，有利基他活着，没利基他就活不了了，所以为了父亲我只有一死。手下人非常感动啊，说您要不死，您不分辨，您逃走行不行啊？不成，我要逃到偏邦小国，让小国笑话我，说我们晋国出了这样的事情，我没脸活在世上，我替我们的国家，替我的父亲招来恶名，不是我申生所为，我死了吧。年底十二月申生死了，申生自己死的。那么申生死了，利基要害那俩，还有重耳呢，还有夷吾呢，知道这俩非常聪明，利基就跟晋献公说，说他们三个人共同商立的计策，他们三人感情特别好。晋献公一生气，派人到蒲地去杀重耳，到屈地去杀夷吾，结果这俩人跑了。重耳跑哪去了？跑到姥姥那国家去了，敌国。敌国的国君给他娶了个媳妇儿，这一跑就十好几年呢。没想到这历史上的利基之乱，晋献公在位21年开始，然后到晋献公在位26年，晋献公死了。晋献公一死，国家发生变化了。晋献公在临死之前告诉手下大夫荀息，说我死之后你立西岐为国君，就是立利基生的儿子。等晋献公死了以后，荀息就奉晋献公的遗嘱，就立西岐为国君了。有立西岐的，就替申生出气的。有个大夫叫李克，这李克呢，就把这西岐给杀了。把西岐杀了，这荀息呢，就立这卓子，就是少姬生这个，也立为国君。这李克呢，又把这少姬生的卓子给杀了。没有国君了怎么办呢？接重耳，重耳不干。重耳说：“你把我俩弟弟都杀了，你要杀我怎么办呢？”重耳不回去，就把夷吾接回去了，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公。晋惠公当了几年国君，他怕重耳回来，因为重耳比他聪明，重耳比他能治国，重耳比他的威望高，所以呢，他派人到敌国去杀这重耳。重耳又跑。临跑的时候呢，拉着媳妇儿的手说我要跑了，你跑吧，我不跑，你要不跑你等着我，好吧，你让我等你多少年，你赶紧说清楚得了，你等我25年吧。他媳妇儿这么一算，现在你都55了，我跟你差不多，我再等25年80了，我还嫁谁去？那我干脆就等着你吧。就这样，重耳跑哪儿去了呢？重耳跑到齐国去了，找齐桓公去了。齐桓公又给他娶了个媳妇儿，每天好吃好喝好带他。嘿，这位跟公子刘禅似的，跟刘备那儿子是乐不思蜀了。我就在这儿待着吧，我就颐养天年了，挺好，好吃好喝好带着，有美女陪伴。结果呢，晋惠公死了，晋国没有国君，大家伙儿呢到齐国来找重耳，您得回去，您是国君。重耳说我不回去，我这儿挺好，该吃吃该喝喝。大家伙儿没办法，想出主意来把重耳灌醉了，然后把重耳接回晋国。重耳走国，重耳回来当了晋国的国君，后来晋文公也成为春秋时代的一位霸主。在国外飘零19年，回来时候都62了。春秋时代5位霸主，头一个齐桓公，第二个就是公子重耳。 所以诸葛亮呢就告诉公子刘琦说，身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身生在国里头呢，死了，重耳跑了，跑了19年回来以后仍然当着晋国的国君，这意思我就告诉你，你得跑。其实这故事啊，公子刘琦知道，公子刘琦爱听书啊，听说书的说过身生重耳的故事，我怎么就不知道啊。听完了之后深施一礼，谢过先生。先生啊，身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重耳跑到敌国，然后跑到齐国，回来做了国君，我往哪儿跑啊？公子您真糊涂，您往江夏跑啊。江夏郡太守黄祖是因为孙权指挥人马过江打这江夏郡，黄祖死在了甘宁甘兴霸之手，现在江夏没人，您马上面见荆州大人，请荆州大人恩准，带着人马您到江夏去镇守江夏，您不是就活了吗？哎呀，你说我怎么那长官那么不灵啊，二次又跪倒了，谢先生活命之恩。得了，您赶紧起来吧，您别跪着了。诸葛亮给指出一条明路来，明儿你找你爸爸去，你说我镇守江夏郡，不就走了吗？江夏离着荆州很远的，在江边上呢，过江就是东吴，你跑都好跑，是吧？你镇守江夏郡你不就行了？公子刘琦很高兴，那您再坐会儿，不见您赶紧让人竖梯子啊，我得下去了。公子刘琦打招呼，把镇宅宝剑收起来，手下人把梯子立好了，诸葛亮腾腾下来了，公子刘琦跟着下来了。公子刘琦还没下稳呢，诸葛亮在这晃荡这楼梯，心说活楼梯什么样，死楼梯什么样，我得琢磨琢磨，今后再上楼我得先活动这楼梯，活楼梯我绝对不上了。公子刘琦把诸葛亮送出府去，诸葛亮回到馆驿，推门一看，刘备这是干嘛呢？吃面条呢，麻辣面。主公，您肚子还疼不疼了？不疼了，好多了啊！现在还吃药食，我这吃一这么一大碗面了。诸葛亮心知肚明，心说这主意肯定是您出的。看了看刘备，刘备看了看诸葛亮，怎么样啊？还问怎么样呢？您出的主意，您问怎么样？那我就跟您说实话吧。就把公子刘琦三奇游记自己怎么告诉他身生重耳的故事，让他面见刘表请示去镇守江夏。哎呦，那我都替他谢谢孔明先生了。孔明先生说吧，万一没想到您把我给涮了啊，您说谁聪明？真聪明还得刘备。诸葛亮这么大能耐，后来为刘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累死27年54岁，累死在五丈原，您说谁聪明啊？那用人方面谁也比不了刘备。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 太阳星星月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一路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齐心一家。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一路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 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